嗱，咁我哋啱就去完呢個 ACG 獨立日係嘛？ 唔係叫做329預習俗宣言。 329預習俗宣言係啦。咁而家我哋再訪問一次啊 ，Thomas 同埋另一個發起人啊，小貝嘅。 大家好，你好，我是 Thomas。 大家好，我是小貝。 是啊，咁今次覺得成唔成功呢？ 其實我會覺得即係嗰個成功嘅定義係喺邊度呢？咁 做唔做到你哋要做嘅嘢？ 我覺得係今日有嚟嘅人啦，有支持嘅人啦，呢廿幾人都係即係其實佢哋都成功咗咯。因為佢哋出到嚟嘅時候，佢哋最初係可能有啲人好不安啊，或者係。在網上都有講，即係好多反對聲音，而佢哋都會話即係有啲人會話，可能我跟到中途就會走㗎啦，喺尾嗰度掉下掉下尾咁㗎咋。咁但係佢哋嚟到其實都好投入囉。咁會發現其實因為出到嚟大家都知道係要做啲乜嘢，其實我哋係即係捍衛緊預習族呢個 terms 囉。咁而大家即係就算唔覺得自己係渣都好，都覺得呢一樣嘢係即係值得捍衛。咁對於我哋即係有出席的人来讲都是成功咯。 是那 Thomas 怎么看呢？ 我想跟小贝差不多啦，就是今次如果退一万步来讲啦，其实是一个即不是为自己咯，而是为这个族群一起去发声的一个机会咯。我想我是很感动的，就是因为我初头呢12点左右啦，我喺个喷水池旁边啦，其实得两个人嘅。我谂哇，会唔会咁灰呢？得两条，揸住两个牌，跟住就行过嚟咁样啊。跟住聚下，即係因为可能初头我未换好呢一套衫啊，咁唔係好多人知道啊，原来就係呢条友啦，即係就係赵泽云啊。咁跟住换好套衫之后，就开始有即係若干人喺度聚集。其实嗰、那个我即场望到嘅都係好即激昂咯，自己同埋有另外一个好鼓舞嘅地方，就係当我问大家之前有冇一啲即係社会运动嘅经验或者游行嘅经验，好多人都话冇，呢次係第一次。咁即係话可能佢哋平时对某啲议题呢都仲係比较冷漠，或者唔敢行出嚟，或者唔相信自己嘅力量。但係到一讲其实嗰样嘢好能够触动佢嘅，其实佢哋都係会愿意行出嚟囉。即係话佢哋愿意面对公众，而唔係好似大家想象之中电车男就係等于自闭仔囉。佢哋一样会係咁愿意勇于去承认同埋承担一啲社会嘅责任。 咁今次嘅人数係有几多人到呢？ 起步嘅时候就数过27人啦，咁沿途应该都加咗啲嘅，但係因为行出行入嘅时候，我见到有啲係喺对面马路赶过嚟然后 join 我哋嘅，咁所以应该係沿途都加緊嘅。咁我有时望返去后面都有啲原本係即係条龙好似越嚟越长咁，咁但我就冇具体数过最后有几多人啦。 因为嗱，所以我都有一齐行啦，咁见到后面呢係过马路就係要等人嘅，好似都有几十人咁喎。 都应该我估计最多人嘅时候有40咯。 是， 我唔知道，因为我就喺前头咁啊，所以即系唔会好认清楚后面究竟有几多人咁啊。 即系后边即系慢慢侵啲人，加咗啲人咁样咯。 咁我睇到 就系廿零人啦，系咯。 我睇到各种年龄嘅人都有喎。 其实都多噶，即系亦都有男有女啦。见到唔系净系即系好单一话，净系好似电影里面嗰种电车男先，即系净系得一种咯。咁就系正如我哋话其实预习族系有好多唔同嘅种类，唔同个性都会有咯，就系唔系好单一咁样。咁而年龄层都系啦，有啲比较细嘅，可能十几岁仲系读紧中学，即系都好鼓舞咯。譬如有啲人可能系嚟紧系考紧高考，而家考紧高考或者嚟紧考会考，佢都会愿意即系spend 一啲時間出嚟去支持呢一個行動咯。 有冇啲嘢咧想同嗰啲反對者佢哋講翻嘅咧，或者交代一下同大眾？ 其實我諗今次即係譬如反對嘅話，可能比較多都係即係自己圈內人啦，我哋叫做。咁我想講話，即係想同佢哋講就係預習族呢個 term 真係 neutral 啊，係真係冇問題嘅咯，唔使好神化或者好即係邊緣化佢咯。唔係一定要去到即係某一啲好勁嘅動畫人國田斗司夫先可以自稱預習族，但亦都唔係話即係預習族就等於好沉迷呀，唔識相處呀，自閉呀，變態呀，唔係嗰啲囉。亦都即係只係好普通，你好熱衷於呢個文化，亦都會研究嘅，咁你咪係宅囉。即係我覺得去即係要感應囉。咁我感應就係提升我哋成個預習族，即係或者提升呢個動漫文化第一步囉。